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当待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 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写 You Life House，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音乐的魅力。97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星期天17:02，欢迎各位光临97 Live Show， 我们这间 Live House 又再度的开张了，我是泽华。今天晚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请来的呢是一支大家很熟悉的乐队。这支乐队呢，在去年的时候，每天早晨如果7点钟你在路上的话，都可以听到他们的一首歌曲。稍后呢，我们三个人可以现场的重现一下这首歌曲哈。哪首歌曲呢？我们先卖一个关子，这个乐队又是谁呢？稍后将会为你揭晓。我们这间 Live House 除了可以收听通过 FM97.4 进行进入之外呢，还可以看一下视频直播画面。视频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17:02，欢迎今天的嘉宾。故事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 在星光满天里启程是件好事，它让我看见你还没睡醒的样子。 在开始那一天，天色湛蓝，你手心出汗，起床的时间是7点。 我想在5点半的铃声中跳舞开花，青草长大，绿树发芽。我想要唱着你的歌，看阳光挥洒。你醒了，说我们走吧。 时间还很早，5点半的铃声中跳舞开花，还不那么清醒的我们，伸一个懒腰。需要做一些让我们能够快速清醒的事情。 我想在雪天里打个滚儿，去洋洋洒洒，风不停地刮，在雪地里也许让白雪惹红不早。 晴朗的一天，我们可以经历很多事情，见岳元帅，坐火车，到处走，再过一会儿歇一歇。晴朗的一天，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都化成音符，唱给自己听。 就让我看一片风景。 有这么一支乐队，他们的歌声充满阳光，他们的世界很简单，很透明。他们是 这蓝蓝的花香村。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跟随坡上村乐队主唱孙潇、吉他手于浩一起恋恋风尘。 那些一生爱过的人啊，又在何方？此刻的夕阳映在这脸上。 各位记得收听和收看哟，因为再过一会儿你就会错过很多精彩的表演。第一首歌曲，再过一会儿。 青涩的黄昏，下班的时候，路上的叶子温柔地低头，沉淡云收，自行车静静地沿河行走，七月的脸上偶映着水流，忘掉忧愁、哦、再过一会儿，月亮要笼罩四周、哦、再过一会儿，我回到家门口、哦、再过一会儿，心动漫天行走，色的黄昏，吃饭的时候，新闻联播伴着蒲扇停停走走，时光悠悠，门外的石板路上停着斑鸠，昨天的雨水它还没干透，时间停走、哦、再过一会儿，月亮要笼罩四周、哦、再过一会儿，我回到家门口、哦、再过一会儿，漫天行走、哦哦哦哦哦、再过一会儿，我回到你家门口、哦、再过一会儿，我牵着你的手、哦、再过一会儿，走的时间尽头，睡觉的时候，李子们在身上喝酒踢皮球，温暖自由、哦、再过一会儿，月亮要笼罩四周、哦、再过一会儿，我回到家门口、哦、再过一会儿，心都漫天行走、哦哦哦哦哦、再过一会儿，我回到你家门口、哦、再过一会儿，时间尽头。 再过一会儿路上可能就要堵车了、嗯、再过一会儿你再不进来的话可能就会错过我们今天全部的表演了。欢迎坡上村， 耶！ 哎，今天稍微有点遗憾，本来是整个乐团都可以来的。 嗯，对，但是来了最重要的两个人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就另外两位不重要哈。 嗯，就差一点，也重要，就稍微差一点。对， 刚才一开始也跟大家说，其实如果各位去年有听 FM 97.4的话、嗯，每天早晨你都会听到一首歌曲，那首歌曲呢也是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听友很喜欢那首歌， 是、嗯、 你们还记得吗？哎， 这个是吧？ 于浩为什么一脸懵？ 还行，我要制造一点这样的那个气氛，然后呢，对。 他们快乐地收听着早安音乐秀。 对对对，是这个 声调 哈。哎， 突然间呢冒出来了另外一个节目名字， 对， 但是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缘分在，所以很多朋友一直很期待说坡上村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再度的唱歌给大家听。因为其实你们经常来到九七四节目当中， 是是是。今天来到这边上，我都想，哎呀，好久不来上班了的感觉，因为，就是一六一七吧，我每天都会来，每周五都会来，当时叫做十点说唱团，老 白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所以真是，乍一来觉得好像是，哎，其实我过去来上班的一个地儿，对， 那这边打卡以后继续哈， 好好好， 九七四 live show 的时候也继续的来，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高兴。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坡上村的很多的歌曲，包括不同专辑当中的歌曲。 对， 第一首再过一会儿是你们第一张专辑的歌曲。 算是第一张专辑之后一个那个 一点 bonus。 对对对， 对对对，当时是什么情况？浩哥、孙老师也还没加入。 对，谁都没。 那时候就咱俩，哎，咱俩还有李卓在。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算是一张单曲吧。 对对 对, 对，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第一张专辑是十月份的时候发的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对。 然后这首单曲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就推出了。 对，哎，应该是隔了一年，可能是，我记得是不是隔了一年啊？ 哎，我都忘了。 因为我记得就是第一张专辑发专辑时候我还没失恋呢，第二张专辑失恋就失恋没有那么快 哦， 所以是过了一年，得是一三年，是一三年 哦， 对，是一三年十二月。快过年的时候，快到一次了。 第几次失恋？ 头一回。对对对。 后面的熟悉他们音乐的朋友也都知道，后面还专门有一张专辑就是跟失恋有关的。 对对对。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都会唱给各位听。 没错。 所以当时写这首再过一会儿是有什么特定的一个环境吗？ 当时是跟那我当时在保利那边上班，然后所以就经常会在各地带着那个演出团，带他们巡演，然后就是我是那个 tour manager 的那个角色，就给他们订机票啊，然后谁的机票没订上，然后赶紧打电话跟人家那个发火啊，就这种，这然后就在他们演出的时候，我有事儿没事儿就可以去，到处转一转，然后当时是在江苏那边，什么昆山，然后张家港什么的，然后就满街乱转悠，然后突然就觉得，哎，真好，就像我是一个江苏人一样，但我虽然我其实我的祖籍是江苏，但是就突然感觉到有一种，哎，好像是 是那天的天色。 天色，对对，天色很湛蓝。 哦， 对， 然后把你带入到一个情境里去。 对，就感觉是一个下班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很那种小城市慢生活，而且那第一句叫做青色的黄昏，下班的时候，那是当地一个叫高邮，就是高邮的一个作家汪曾祺的一个诗。然后当时我也是正好在张家港图书馆看见这个他那个诗集了，我说，哎，这写的真好，然后说那就加到这个正好在这儿写出来的歌里吧。 孙老师就是孙老师，他的作品作词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 对， 看书当中得出来的一些， 没有也得说有，对， 没有也得说有。但是这个故事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故事就现在 我讲过， 对对对，没有 当时浩哥讲，可能 是，对对对，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个故事，也可能上次跟我说的时候不是这版本， 哎，有意思了， 但是无所谓， 对对对对， 今天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 对， 可能跟以往都不太一样的版本， 没错没错没错。 虽然今天是星期天，可能有些朋友不上班，但是也有些朋友上班哈， 下班的时候， 如果你下班路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的话，或许能够带给你一些慰藉， 没错， 没那么辛苦了，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演唱顺序就从一张一张专辑来。 好啊好啊好啊， 还是我们随性而走。 可以，都行 都行，我觉得就完全随性。 那我们就一张一张专辑来。 好好好， 先说第一张专辑哈，当时叫做夏天动物园里快要融化的冰棍。 冰棍， 哎，这个专辑名我如果不记下来的话真的很难给念出来， 也就是我能，也就是我自己能记下来， 对，也就是 浩哥都差点意思， 我都差点意思，我都不一定能念对。 对， 当时2012年怎么想到写这么长一串作为专辑名？ 当时是因为我当时是动物园志愿者，就是我在天天在动物园里给什么什么树懒，然后切切草啊，然后看大食蚁兽，然后在他那个屋子里来回转啊，所以就， 哎，说到树懒，于浩他是不是说，据说这孙老师长得像树懒？ 因为我们都耷了眼儿， 对，但对他可能也就长得像，你看他那个说话的那个语速 不太像， 那个说话的语速特别的。不 flash， 没错没错， 是真的 flash， 是真 flash。 然后那个时候在做管理员， 对， 志愿者， 志愿者，志愿者。然后所以就有好多，而且我从小也特别喜欢动物园，我就主要喜欢动物，倒不是喜欢他们被关起来，主要他们关起来不会咬我，所以就也挺好的。所以就是在动物园里就感觉有好多好多故事，然后有好多小时候的事儿，然后感觉动物园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小时候 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大人就很少会自己没事去逛动物园， 哎，还真的是， 对对对，他小时候就会经常喊着说我要去动物园，我去海底世界什么的这种。 所以这一段的工作时间给了你这张专辑的一些灵感。 对对对，也算是叫什么和童年告别，可以正式谈恋爱了。对， 有一首歌曲叫做五点半的铃声中跳舞开花。你那段时间真的是每天五点半起床吗？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五点半起过床， 就纯粹的幻想， 臆想中的事情， 但是 美好的愿望。 对，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在高中，因为有时候冷不丁有时候觉得哎呀我要好好学学习，然后可能会起很早，然后因为我住校，所以那时候我学校在那个师大附中那块，师大二附，然后就是那块一切那学校里也没有人，然后自己起来就感觉这个学校都是我自己的，我是学校之王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五点半的时候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谁都这是我的世界，这是我的学校。 上学那会儿，特别是在1月1号那天，什么还有过完年的当天， 对， 会给自己列一个计划表。 对 对, 对， 计划表第一项就五点半起床，六点钟吃完早餐，等等， 做俯卧撑、跳绳什么的，对，跑步啊、 嗯。如果你曾经也写过这样的计划表的话，下面这首歌直接带给大家，五点半的铃声中跳舞开花， 来。 好，走起吗？ 那你来吧。 One, two, three. 开着花儿，那些灿烂的枝桠，梦里头，声音唱得有些沙哑。春风里冰冷的大雪泛起了水花，课桌上阳光落下来叽叽喳喳，好像又回到那天，在这朝霞映着终点，好像风吹过那时的味道你一直找。我想在五点半的铃声中跳舞开花，清早长大吧，绿树发芽，我想要唱着你的歌，看阳光挥洒，你醒了，是我们走吧，苍白春天，你又说出了苍白的话，好言壮语在分数天气前沙哑，回到那天，我要紧紧地拉住你的手啊，我看见那道光从过去飞向遥远星球啊，我想在太阳下山时听你说话，烟雨飞散，神思迷花，我想在最高最高的山上看冰雪融化，一串脚印通到山下，我想在五点半的铃声中跳舞开花，清早长大吧，绿树发芽，我想要唱着你的歌，看阳光挥洒，你醒了，是我们走吧，啦啦啦。 哎，跟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设备的问题啊，跟专辑当中不太一样， 挺不一样的，把浩哥的那个 solo 的部分全都给掐去了。 哎 ，demo 的时候应该就长这个样子了。 我想这歌还挺不一样的，这歌不像第一张专辑里其他歌是都在演出可能演过那么个十遍、二十遍、一百遍的时候然后去录的。这歌是当时就几乎是凭空猜出来、凭空做出来的，就是大家一边录然后一边往里加东西这种。 因为有些乐团呢，可能是以其中某一个人或者某两个人他们的意见为主。 嗯嗯嗯， 你们乐队好像不太一样哈、啊。 我们乐队是就反正除了我意见都比较主要，就是谁写歌不听谁的，主要是对。 那这样不会很乱吗？ 不会，就是大家就有一个平衡，就如果你写歌然后又听你的，然后就会显得你很重要，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呀那你自己做去吧，你自己玩去吧，就完了， 都很有意见。 对对对，所以就是谁写歌就不听谁的，然后谁写歌谁的地位比较低，这样就是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 所以刚才那首歌曲是第一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是大家异口同声的都一致很快的做出来这样一首歌曲。 嗯， 哎，其实也不是，其实不用那么官方，其实当时就没时间了，马上要出了，就赶快要出了，出了。 然后觉得有的歌我觉得没那么好，要不然写一首新歌。嗯、 对， 就是做乐队老会觉得，就是我下一首歌是最好的，我下一首歌一定比夜空对亮星还火，一定比什么什么。 哎，怎么就 Q 到了夜空中最亮的星？ 就是找一个业界的翘楚那种，就是或者比较代表的东西嘛。对，董小姐也行。嗯， 所以这首歌其实当时我记得，我印象中其实这首歌没有被列在那张专辑里边。 嗯，应该是 特别特别后来的时候，然后你突然有一天说我又写了首歌， 我说我写这歌特别好， 然后 就是不收这个你们就太亏了啊。 然后其他人投票呢？ 嗯，然后没有投票这环节， 当时不太对，当时 少一首歌， 没有，就直接去录了，就直接去录了这首歌。 是 一晃又过去6年的时间了。 哦，还真是。 你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新的感触？ 觉得这个编配还挺好听的，比现场要那个舒服吧，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然后又没什么，没有那些不重要的人在。 始终在强调这一点。据说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你们当时不太知道这个坡上村未来会怎样。 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其实。 然后只是当时把所有写过的歌拿出来重新做了一下，做出来第一张专辑。 是。 我们是一个佛系乐队。 还真是这样啊。 嗯，顺其自然吧，来 顺其自然。对。 对。 这一步一步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确实是。如果要是愣是从我们第一次叫坡上村这个名字开始，那应该已经小10年了。但是从我开始当主唱开始，那也要有快8年了。 所以也是件挺神奇的事儿。 是是是。 嗯，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挺神奇的。 嗯， 因为单看这个名字呀，感觉应该是很快乐的一首歌曲。 哪首游泳池吗？ 对 啊。对对对， 后来听起来哎怎么这么伤感，好像想要逃离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当时我也离着特别近，就在那个东瓷市场那块上班嘛。 嗯， 然后就经常从厕所有窗户，然后我经常坐在厕所那个窗台上看着二环的车流，然后有时候天好能看见那个西山，然后真是在我就能想起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在那个燕山长大的，就是一个工业区房山那边，然后就基本上四面环山，所以看见山就觉得特别亲切。 嗯， 然后小时候跟爸妈一起在山上那个去山上，然后有火车，就是有火车经过，然后有什么小鸟，然后得蛐蛐，然后就让我有点想起那儿。然后当时我就抛下了我繁重的工作，打开了 Guitar Pro 一个叫什么吉他的那么一个软件，然后咔咔就开始写。然后领导来了就看，哎，换那什么，换成那个 Excel。然后领导走了，然后赶紧再切回自己的那什么写。 哎，所以这个游泳池它相当于是一个隐喻。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啊，有 游泳池， 真的有一个游泳池。我昨天怎么着翻微博还翻着了，就是我在游泳池照的照片，真的是就是在四面环山的那么一个情况里有一个游泳池，特别特别好看。然后还有那个小孩玩的滑梯，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大蘑菇还滴水的那个东西，不知道，真的是感觉一回到那个游泳池就会有旧日时光那个浮现那种感觉。 我们每个人记忆深处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地方， 没错。 好像有的时候你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只是心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也会放松啊，或找到儿时的那些种种的些感触在。 对， 所以如果你心里也有这一个地方或两个地方的话，这首游泳池可能会带给你一些感受。 是是是， 嗯，来吧， 来吧，浩哥， 没有，这你来 solo， 你唱。 爸爸妈妈带我去游泳池吧，每天吃完晚饭有鸟儿说话，在天边红云里飞鸟回家， 远处的山温暖平滑，在水声树影里听人声无涯，空气中的红色和绿色交加，在漫天云朵里蟋蟀回家，风里雨里的小树枝呀啦啦，带我走吧，离开这城市喧哗，我想和你一个不停地说话，雪洋洋洒洒，风不停地刮，在雪地里堆积的白雪儿红笔擦，爸爸妈妈带我上山看火车，每天吃完早饭有鸟儿唱歌，在朝霞满天里向他许愿，书生灯影里时光流转，带我走吧，离开这城市喧哗，我想在雪天里打个滚儿啊，雪洋洋洒洒，风不停地刮，在雪地里堆积的白雪儿红笔扎，带我走吧，离开这城市喧哗，我想和你一刻不停地说话，见你说的话开出了花儿，在黑暗里让我找到家， 以往的游泳池都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哎，这个游泳池呢是有些淡淡的伤感在的， 有一点，有一点， 嗯， 就是叫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那种， 又开始了，看过很多书，真的是了不起呢，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叫什么，就是禁不住它往外冒，就往外冒的时候你拦也拦不住，嗯， 歌曲当中有一句歌词说这个带我走吧，逃离这喧闹的城市， 是是是， 城市当中来来往往的人群很多， 没错， 然后对于你们乐队而言也是。来来往往的来过很多人也走过， 没错没错， 嗯， 你们两位是元老哈， 浩哥，浩哥不是我元，我更元一点， 我都已经莫名其妙成了元老了，哎， 是， 你想想这个事情， 浩哥应该就是在12年就是做第一张专辑的前夕，就是莫名其妙被我们给拉， 对，因为原先我是在那个台下是一个以一个听众的形式，然后 这乐队不太行啊，嗯， 对，我当时想，哎，这哎这乐队，哎， 这也敢玩，哎呀， 对， 学一个像样的吉他手啊， 哎，没有没有，我当时的想着可别，我将来不能， 可不能玩这种乐队， 不能玩这种乐队， 对对 对，谁知道呢？ 然后第二礼拜，然后他们就找我， 对， 说能不能给我们当吉他手啊？ 然后浩哥人也比较那个 nice， 觉得。哎呀，哎呀，哎呀， 说不是坚决不要来的吗？ 好哥就是， 但他们说有钱， 哎，对对对对对， 为生活所迫， 没错。浩哥还是挣别的钱比较多， 没。 哎，其实他们两个人还都挺有意思的。然后当时玩吉他的时候，也都还挺有趣的。 嗯， 稍后我们会一一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整个他们俩之间的故事，以及坡上村的故事。 好， 哎，好， 还有整个乐队当中的很多很有意思的歌曲。 嗯。 也再度的提醒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有意思。今天直播间当中我们三个人，特别他俩很平，哎，你看一下他们说话的时候跟唱歌的时候简直是两副面孔啊。 对对对对对。 来，视频收看方式哈，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嗯。 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首歌是特别难的一首？

说一下，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重要。视频的收看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如果此刻各位开车在路上，旁边副驾驶的这位朋友呢稍微有点无聊，在刷朋友圈，不妨打开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给大家一个片花的时间，马上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曲直接送给各位。故事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 在星光满天里启程是件好事，它让我看见你还没睡醒的样子。 在开始那一天，天色湛蓝，你手心出汗，起床的时间是起点。 我想在五点半的铃声中跳舞长大，绿树发芽，我想要唱着你的歌，看阳光挥洒。你醒来，说我们走吧。 时间还很早，五点半的铃声中跳舞开花，还不那么清醒的我们，伸一个懒腰，需要做一些让我们能够快速清醒的事情。 我想在雪天里打个滚儿来，雪洋洋洒洒，风不停地刮，在雪地里堆起了白雪的红绿草。 晴朗的一天，我们可以经历很多事情，见岳元帅，坐火车，到处走，再过一会儿写一写。晴朗的一天，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都化成音符，唱给自己听。 就让我看一片风景，看一夜春草绿，让我期待淅沥沥的雨轰然间。 有这么一支乐队，他们的歌声充满阳光，他们的世界很简单，很透明。他们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跟随坡上村乐队主唱孙潇、吉他手于浩一起练练风尘。 那些一生过的人啊，又在何方？此刻的夕阳在这脸上，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好听的歌曲《岳元帅》，Come on， one two three four。 亲爱的岳元帅，你还来不及看美丽的北京，我的家。你总说要送两个皇帝回家。亲爱的岳元帅，别总望着遥远的群山，忧愁的发傻。你总说要送两个皇帝回家，哦，岳元帅，还我河山变了一句空话，哦，岳元帅，你的河山又都在哪儿呢？哦，岳元帅，西子湖畔大漠平沙，我们一起唱首歌吧。亲爱的岳元帅，大宋半壁河山的儒雅，你撑起来吧。江秋桂子有十里荷花，哦，岳元帅， 还我和弦变了一句空话。哦，岳元帅，你的和弦又都在哪儿呢？哦，岳元帅，西子湖畔大漠平沙，啦啦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岳元帅，你说天下何时能得太平？哦，岳元帅，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惜命。哦，岳元帅，那么简单的话你做起来却难了，啦啦啦啦，唱首歌吧，怒发冲冠，凭栏处， 耶，很酷的一首歌曲，岳元帅。再度的欢迎坡上村的孙潇和于浩，欢迎二位。耶，两个人都弹着吉他，两个人跟吉他呢都还挺有故事的。 是有点都从小学，不是没有从小学，就是从青春期叛逆的时候，然后就拿起了吉他。对， 孙潇据说是你刚开始有假期的时候，然后闲着没事的时候买了第一把吉他。 是03年嘛，03年正好是非典假期，大家都有假期，然后就是确实没事儿干，然后就去，当时去。 你零三年之前不是很爱音乐是吧？ 我挺不爱的，我当时比较喜欢什么岳飞啊，那个三国呀、啊、水浒啊、西游记啊，什么就是封神榜，就是那一系列的。我是那个评书挂的，本来是 评书挂。你是会讲的还是只是爱看书的？ 我是就是能磨磨唧唧的、絮絮叨叨的、凑凑合合的讲给你讲那个三国故事。基本上现在我基本上惹就是什么三国啊、水浒啊、新白娘子传奇这一类的电视剧， 对对对， 基本上我看三秒钟就知道这集讲的什么故事，前面后面怎么回事。 对对对， 这是哪个妖怪，然后这是哪个将领。 那03年怎么就有一个转变了呢？ 当时为了学英语，就是因为我妈是学英语的，所以她觉得我英语要是不好的话特别丢人，所以当时然后就买了好多什么什么磁带啊，然后让我抄英文歌词啊，所以就谁知道走上另一条不归路。 那吉他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 自己喜欢想要买一个。 当时觉得因为当时特选 Beatles 嘛，特选 Beatles， 然后就说那他们都弹吉他，那我也来一把玩吧，要不然自己一人也没个乐器。我当时小时候会吹口琴，吹口琴没法唱歌啊，嘴都粘上了，没法口琴吹唱啊，对不对？是，所以就只好买了吉他。 但你这一弹吉他的话，就少了一个世界上少了一个新的口琴的演奏方法。 有，其实有好多布鲁斯的，他们口琴都是咕咕咕咕，然后 by blue bird， 就是他们是先吹一会儿，然后就是反正含含糊糊唱。 大家别着急，一会儿孙潇也会现场的吹吉他，吹吉他， 吹吉他，吹吉他， 吹口琴给大家听。 但是这个口琴不太没法那么吹，这是那种大那个复音口琴，就和十孔、和那种布鲁斯口琴比较不一样。今天没拿出来我的那个看家本领， 下回拿出自己杀手锏。 对对，杀手锏。 这是这个吉他孙潇，然后于浩也是挺有意思的。你当时听那个谁，林肯乐队是吧？ 对， 这我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从哪来的故事哈， 假故事啊。 没有，还好， 就是我确实喜欢林肯公园啊， 是 这个 Linkin Park 嘛。当时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好多我那个年代的人， 没错， 一个入门的一个启蒙级的一个乐队。 不像我启蒙比较偏。 那你并不是因为林肯公园而拿起了吉他？ 其实不是的，其实哎呀，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其实我们都很俗的。就是当时 周杰伦吗？ 当时你看我这个故事已经讲过好多次了，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当时我其实是特别喜欢一个叫做雅尼的音乐家 啊， 雅尼你知道吗？ 我知道， 很 棒。 然后我从94年开始，95年开始，然后就是我妈给我带回来了一盘雅尼的 VCD 啊，那时候是 VCD。然后呢，我就特别特别喜欢雅尼的音乐。然后而且我特别特别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雅尼整个那个 band 里面的贝斯手。 哦， 我觉得贝斯简直太牛了，哎，这乐器简直太厉害。 这是挺偏的，对一个孩子而言。 挺偏的。 嗯， 因为我从头到尾都在盯那个贝斯在干嘛。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想要有一把贝斯，因为当时学的是小提琴 啊、哦，当时想要贝斯、嗯、 对，我当时想要贝斯，然后我就去了吉他店，然后问那个吉他老板、嗯、你们店里面有没有贝斯，老板说看了我一眼，他说这孩子你要贝斯干嘛呀，我说我想弹贝斯，我觉得贝斯特别帅。 嗯， 老板说你是不是傻？然后 all the bass no trouble。 对，然后呢，老板就把我领到那个贝斯那前，就是他跟吉他是隔了一个过道，就左边是贝斯，然后右边是吉他。老板就说：“你看，这是贝斯，贝斯都是四根弦，弹不了唱。”啊，我说我知道。然后呢，贝斯弦特别粗，然后我说我知道。然后呢，你看左边是右边是吉他，吉他可以弹唱。然后男生玩的特别帅，我说我不 care， 老板说那你 我已经够帅了， 对对，要不你试试贝斯。 老板心想我卖一把吉他赚的多呀， 可能 你赶紧买吉他不要卖贝斯。 然后我就问老板多少钱，然后呢老板说那个贝斯的话，像这把贝斯的话，这把是入门级的，这把1500。我说老板那吉他多少钱，这把吉他的话给你300。我说老板我选吉他， 你看多会过浩哥。 哎，太世俗了， 浩哥会过会过。 对对对，所以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把吉他。 嗯，然后两个人都是各自背着吉他、 对，但是现在我是贝斯手，就是现在我们在全乐队演出的时候我是贝斯手。 于浩后来就再压根就再没学过贝斯是吗？ 没有，我有贝斯的。 他有 我有贝斯的。 就是吉他和贝斯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对对对对， 基本上都能通着弹。 而且我那把贝斯还是找人定做的， 是 高高级， 很酷。 对对对， 今天直播间当中虽然只有吉他，不要着急嘛，之后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All the bass， 之后是非常非常全的一面。 嗯， 好，就这样，两个人都各自有了吉他，然后背着吉他就开始行走了。之后呢，就开始走上了自己的音乐路。 嗯， 走。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嗯， 每个人走的方式不一样，包括在走的这一路呢，你自己经历的风景也会不一样。所以稍后我们马上现场弹唱这首《走》给各位听。也再度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给各位40秒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 三月春风集，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港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港码头，让永不凋零的爱陪伴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7:46，我们说到就做到，说走咱就走啊！ 说走咱就走， 来。 城市和城全都搁下，在这条路上这日子就翻过如沙，这青山绿水百草黄花，野花遍地到处都是我家，就突然想起那些时间，就突然泪水就在眼前。这座城市突然出现在我眼前，这座城市泪水弥漫在我双眼，迷离的光线把我的浮点剪断，回不去的从前让我浮想联翩。 来，百草黄花，野花遍地 到处都是我家，就突然想起那些时间，就突然泪水就在眼前。这座城市突然出现在我眼前，这座城市泪水弥漫在我双眼，迷离的光线把我思念剪断，回不去的从前让我浮想联翩。 戛然而止， 走。这座城市突然出现在我眼前、 嗯、 哪座城市？ 还是北京。就是当时我们高中不是大学的时候，我们特别流行我们宿舍比谁走得远。后来自从我们学校就坡上村，从坡上村走回我们家去了，然后大概是二三公里吧，就是大概走了俩小时，四五个小时吧，反正挺老远的。 这两年不是流行走那个统计步数吗？看谁走的步数、哦、 那时候还没有这种高级的那个功能。 看来你们是发明者呀，当时没有那个远见，不然的话早点发明出来也是一笔财富、啊、 对对对，当时还是小。后来我们宿舍有一哥们儿，他从通州运河公园走回了我们学校60公里。 天哪！ 后来我说好，你赢了，我不跟你玩了。就是他说最后走到我们学校门口的时候都有点恍惚，哎，这是我们学校吗？就真的是 60公里走多久、啊、 一宿，他是真是走一宿，然后说还在东单的那个快餐店吃了个快餐。对， 简直了， 特别 这首歌曲听起来特别的清新。 嗯， 你们的小清新的歌曲其实挺多的。 我们就是小清新嘛。 然后自己说那个坡上村乐队的风格是 Sunshine Pop。 Sunshine, 对对对。 怎么理解？ 就是 Sunshine Pop 是当时描述六十年代当时有一票乐队，什么 Beach Boys, 海滩男孩，然后还有像什么什么那个 Cardigans, 反正就是那些好多流行音乐的划分嘛，就大家如果上某些音乐网站然后去点它那个分类，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乡村音乐里还有一个叫做卡车音乐什么的 truck music 什么的，反正就是细分起来音乐种类特别多。然后当时就是人家问你们是什么风格啊，然后当时有人给我们定义成民谣啊，什么什么民谣摇滚啊，或者什么什么，后来我们觉得可能三山炮更贴近，虽然大家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包括这个三山这个词，我觉得也应该特别符合你们每个成员的性格吧。 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三山，不抽烟不喝酒不蹦迪的。 对，相对。 哎，你们几个人围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话特别密特别多？ 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容易就是莫名其妙的笑起来。 对，但就是我们几个的笑点可能比较莫名其妙，因为建立在一堆我们自己的平时的经历上， 生活的无聊上， 有一些不太能在广播里边说的， 这就不要说了。有些乐团是属于公司分的特别开的，你们呢？ 我们分的不太开。对，就是那个浩哥欠我个块八毛的，也不让他还。 是吗？欠了吗？ 没有。 我那天在放一首歌曲的时候，晴朗了一天，然后下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不是很多这个音乐 APP 底下都会有留言吗？ 是。 然后看到你们乐队当中某个人写这么一条留言，哎，我们还有这么清新的一首歌曲呢。 嗯，对，是我是我干的。 你写的？ 就是当然是哪年，就是因为这歌他们老不演，我还挺喜欢这歌的。我们前贝斯手特别讨厌，他说这歌不，他说他不喜欢这歌，然后就说像人演着丧去。我说哪儿丧去了，多好一歌。但是就是因为我一直在乐队的这个地位比较偏低，所以就大家演都不就不演这歌。后来在他走了以后，我们终于又把这个歌提上了日程。对，经常也在那种不太重要演出里演一演晴朗的一天。 哎，我本来想说今天节目当中你看难得两位来了，自己可以作为一个主导权了。 对， 然后可以演唱下这首歌曲。但刚刚后面那一句话又说好像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唱这首歌曲的话显得我们这节目很不重要。 没有，因为这个重要，这个节目太重要了，就是比较多，歌太多 了。所以他为此今天专门还改了一下副歌的和声。 对 、哦、是啊， 对，我就是怕浩哥跟不上。 对，所以我确实没跟上。所以一会儿你自己唱那个。 行，我看行。 那来吧，咱们现场来这一版吧。 好， 可以。 晴朗的一天哈、嗯、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版本。 我是听众。 天风飞得很远，我整天想的收音机也没了电，我收拾好书包，穿好了球鞋，和过去善良的日子说再见。就让我看一天风景，看一夜春草绿，让我期待淅沥沥的雨恍然间落在大地，晒一天太阳，蚊子偷桃树开放，让我感觉季节变换的模样。晴朗的一天，风飞得很远，我想象中遥远的乌云还在天边，花草随风摆，太阳又下山，挥挥手里的报纸和今天说再见。就让我看一天风景，看一夜春草绿，让我期待淅沥沥的雨恍然间落在大地，晒一天太阳，蚊子偷桃树开放，让我感觉季节变换的模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晴朗的一天， 是的， 今天的北京算是晴朗的， 嗯，还行还行，不错， 大家度过这样的一天，然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种回忆，可以追溯一下我今天一天都干什么事儿啊，然后哪些事让我印象深刻呀、啊、 没错没错，嗯，这首歌也是当时什么呀，就是我是想有一个哎呀，我要应急剧点的烦不烦，我当时有一个乐队叫做Belle and Sebastian， 然后就是他们有一首歌叫做 My Wandering Days Are Over， 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说我闲晃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就是他说我要什么那个把我 disco 鞋 disco 舞鞋然后都收起来，然后呢去我也不再替什么什么 Michael 修东西了，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不再玩乐队了什么的，就反正这么一首歌，当时就反正歌词上面有好多是跟这首歌来的吧，就好多差不多一样意思的东西。对， 在这首歌曲的录音室版本当中，它也是一个起伏变化比较明显的一首歌曲， 对，挺大的、 你们当时也是这首歌曲想要营造出来的是这一天当中可能经历过一些小波折。 对，当时我们排练的时候有一个术语叫做盛大的开场，就是盛大开场也是被大家广为诟病的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上来就是这种一个大，然后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咵走下来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这首歌就是我的那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次尝试，然后后来我们就 很多人一开始玩乐队的时候都会很享受，尤其前面有个大扫弦， 对，然后一下，然后就是咔咔那种东西，它还挺好玩的，然后当时也是一张专辑，当时那张合集叫做《造青春》，然后也是和好多北京啊还有其他城市的一些年轻乐队，当时我们还是支年轻的乐队， 现在也是 现在就没那么年轻，现在大学里都是98年99年00年的小朋友在玩乐队，不是 当时是收在一张合集当中， 对， 后来呢也是在同一年出了第二张专辑， 对， 孙老师与失恋故事 啊，对失恋故事了，失恋了，终于失恋了。 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歌曲大家很喜欢的，然后当时呢很多人也是好奇说，哎，这张专辑是不是谁失恋了呀，他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折起伏啊，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失恋嘛，大家都难免经历过一次半次的，对，所以也是把自己的失恋经历和听到道听途说的失恋经历结合在了一起做了一张专辑。 孙 老师此刻在讲这两句话的时候，那个眼神呀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是吗？ 温柔了好多， 温柔了好多， 感觉突然间陷入到了回忆当中， 看见那种就是母性的光辉开始闪烁。 因为当时他并不承认说这是此孙老师非彼孙老师，在当时 我们乐队键盘也姓孙，就是不太重要啊， 看今天会不会承认。 对，然后当时这两个人一起上节目，就 咱等一会儿，咱先留一个包袱， 哎，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这张专辑的故事，等会儿见。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换吗？ 换呢。 怎么换？ 黄金免费换钻石啊。 那换黄金呢？ 公费减半呢。3月8到11号女神节就来国华换新吧，买首饰到国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主路回龙观桥北侧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周末傍晚6点的北京， 车水马龙， 行人行色匆匆， 戴着耳机低头前行， 太多的话想要说， 又不知如何表达， 总有那么一首歌可以戳中你的心， 总有那么一段表演让你记忆犹新。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正在营业中。爱看现场的朋友呢，很多人说在这个看 live 的过程当中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现场的歌曲，当然如果有状况出现的话是意外的惊喜哈。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在看 live 的时候可以听到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呢可能是我们在听录音室版本的时候不知道的一些故事，所以欢迎各位再度的走进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坡上村来到乐队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故事。稍后呢我们将会聊一聊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哎，第二张专辑当中呢就会有一些八卦的故事了，爱八卦的朋友不要错过啊。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重要，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给各位一个片花的时间，稍后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故事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 在星光满天里启程是件好事，它让我看见你还没睡醒的样子。 在开始那一天，天色湛蓝，你手心出汗，起床的时间是几点？ 我想在5点半的铃声中跳舞开花，青草长大，绿树发芽。我想要唱着你的歌，看阳光挥洒。你醒了，说我们走吧。 时间还很早，五点半的铃声中跳舞开花，还不那么清醒的我们伸一个懒腰，需要做一些让我们能够快速清醒的事情。 我想在雪天里打个滚来，雪洋洋洒洒，风不停地刮，在雪地里堆起了白雪人红雪草。 晴朗的一天，我们可以经历很多事情，见岳元帅，坐火车，到处走，再过一会儿写一写。晴朗的一天，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都化成音符，唱给自己听。 就让我看一片风景，看一落春草地，让我期待心里的雨恍然间。 有这么一支乐队，他们的歌声充满阳光，他们的世界很简单，很透明。他们是 这蓝蓝的坡上村。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跟随坡上村乐队主唱孙潇、吉他手于浩一起练练风尘。 那些一生爱过的人啊，又在何方？此刻的夕阳在这上。 这是一首你我都会有共鸣的情歌，歌名很长，叫做在开始那一天天色湛蓝你手心出汗。 起床是件好事，它让我看见你还没睡醒的样子。在清晨阳光里仰望是件好事，阳光下你温柔地嘟囔着模糊的言辞。在我遇见你的时候是件好事，它让我看见朝阳，看见落日。在你离开我的时候是件好事，留我在原野上独自看清这真实，忘了吧。那些风里谁听不懂的话，忘了吧。那些王子和童话，忘了吧。星星穿过云朵，在遥远的星球安家。忘了吧，穿过风吹雨打、哦、在阳光下的课桌上我们开始，在纸条里生命交给你主旨，在半路上我们扔下了固执的坚持，大雾里我用力擦掉了你的名字。 水花，忘了吧，我永远找不到你要的四叶草啊，忘了吧，大米苗苗它在等我们回家，忘了吧，穿过风吹雨打，哦，忘了吧。在开始那年等的小说，爱你再见，在人群里别回头，让我们走远，在开始那一天天色湛蓝，你手心出汗，在结束时我们喃喃说永远永远，在结束时我们喃喃说永远永远。 耶，有些人总想要把它忘掉，但是你会发现想忘很难忘，有一些物件呢好像也是永远忘不了，比如说刚才歌里面唱到这个纸条啊，小纸条 是是 橡皮擦呀， 没错， 然后还有帮他去找四叶草啊等等的，有很多的那些画面感， 对， 嗯， 感觉像方大庆老师也早像是那个青蛙、啊、找着一四叶草、 哎、我找过四叶草，其实 我也找过，但是我从来没找着，我真是从来没找着过，不吹牛的、嗯、 我觉得好像在八零后的成长的岁月当中好像都会有找寻四叶草这样的印记， 是不是什么偶像剧带出来的， 是不是薰衣草那个偶像剧，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嗯 啊、薰衣草是那个风没有妄想的吹来，是那个吗， 对、 哦、 对那个，哎呀， 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深渊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 不会不会， 那么的未来的人，那日子里你比我勇敢， 我的天哪，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时段去， 是 是一下发型都变成那个那样了， 哎， 兴奋了，对， 哎，这首歌曲的歌名哈，刚才我们听到前面那首歌曲，在这个那首歌叫在开始那一天， 天色湛蓝 你 手 心 出 汗， 嗯， 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的歌名， 是是 是，天色不湛蓝我手心也出汗 我现在也出汗天天出汗， 当时这首歌曲是你们某个人的故事吗，还是 是我写的，但是 对， 也是 写的我的故事，是吗， 对，我写的浩哥的故事，没有没有没有，主要还是我的一些就是生活里的片段想起来的事儿，对， 嗯， 刚才也说这张专辑就是原来我们都，哎，不是，这张专辑叫做 孙老师 与失恋故事， 孙老师与失恋故事， 是是是， 对，然后整张专辑当中都是唱情歌的， 几乎是。 嗯，然后这是其中的一首， 对， 但是当时说的是这专辑当中的所有的情歌并不一定都是乐队成员自己身上的故事， 是是是， 现在过去了那么多年版本还是一样的版本吗， 这嗯，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怎么聊都成这事儿 就比如说在开始那一天手心出汗这首歌曲， 手心出汗确实是因为就是我想想当时是、嗯 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全人类的故事，这个东西搁你们谁，你们谁手心都得出汗， 拉手是吧， 初恋时候、 啊、 包括你刚喜欢那个人的时候、 啊、 是 跟他说一句话，哇，紧张的呀， 有点，有时候是 所以就是当时我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好多女生会担心自己以后恋爱了就是拉着手走路但我手心老出汗怎么办、 啊、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歌名吧，对，确实我首先当时不爱出汗，现在开始爱出汗了，现在越来越羞涩，越老越羞涩了。 专辑当中除了这样一首歌曲，包括还有像坡上村， 哎、 嗯、就乐队同名的这样一首歌曲。 同名歌。 所以坡上村也是一首情歌。 也不算吧，它更多应该是在讲我们大学，因为我们大学那一站叫做坡上村， 嗯， 就是就跟鲍家街似的，当然就是 八大街比较有名，听起来比较那个威武。坡上村听着老被人记成村上坡呀。 据说这个坡上村这名字当时也是你自己给起的改的。 对，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特别水的名叫 Final Fantasy， 不太好念， 我特别受不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只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么炫酷的名字特别的不可爱。然后我当时在那个高校摇滚夜的那个演出，然后就说你乐队叫什么哥们儿？我说我们叫坡上村，就被我一下 即兴想的。 因为我们就是那个车站嘛，就是我想去我们学校的话，必须得坐车坐到坡上村，所以我当时就天天都从坡上村走到我们学校，所以当时就你坡上村肯定就是我们学校，要不然就是边上一个更有名的学校。对， 坡上村的音乐之路也是发生过很多的改变，包括你们其实也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曲风。 对，想到什么玩什么。 嗯嗯，稍后在40秒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现场的把这首歌曲唱给各位听，也再给大家40秒的时间，如果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话，赶紧进来。 嗯， 视频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真的，你只有40秒的时间哟，稍后坡上村送给各位。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如果进行自我介绍的话，会怎么自我介绍呢？来，坡上村。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坡上村的坡上村乐队，来吧，坡上村。五点半醒来，六点半时离开，在草丛寻找的树影里徘徊，在大谷里迷失，在晴天里晾晒，在阳光下思索，雨天里离开，在风里喊叫，在雪里打闹，打雷时欢呼，星光叮咚声中睡着啦啦。空气的正好，自行车上的猫，一个懒腰伸过空气变得自然而窈窕。五点半醒来，六点半时离开，在草丛寻找的树影里徘徊啦啦。要不去青龙桥看下雨后的彩虹，挂在天空之中张牙舞爪。有星星的晚上，墙体里沙子在高山大河间流淌。有阳光的下午，像过去的时间漫长而忧伤。啦啦啦啦，听到沧桑百年的呼喊。铃铃铃铃，门口教授买菜的自行车里，嘟哒嘟哒哒，嘟哒哒哒哒，这灯火已黄昏，嘟哒嘟哒哒，嘟哒哒哒哒，一闪而过的青春，纸上笔下凑够的六十分，哇哦哦哦。六点半醒来，六点半时离开，在草丛寻找的树影里徘徊。眼里望着讲台，心里有不远处一环里发芽的苍老松柏。去踢球吧，让阳光和汗水把这宿舍掩埋。 去歌唱吧，让平淡的生活在这一刻展开。啦啦啦啦，听到沧桑百年的呼喊。叮铃铃铃，门口教授买菜的自行车铃。嘟嘟哒嘟哒哒，嘟哒哒哒哒，这灯火已黄昏。嘟哒嘟哒哒，嘟哒哒哒哒，一闪而过的青春，纸上笔下，凑够的六十分。哦哦哦哦。嘟哒嘟哒哒，嘟哒哒哒哒，这蓝蓝的坡上村。嘟哒嘟哒哒，嘟哒哒哒哒，一闪而过的那些人，我回来时离开的那扇门，我回来时离开的那扇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 啦啦。虽然列车前方到站是坡上村站，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们大学那会儿是中国传媒大学站。 哦，那是叫什么？那地儿叫什么呀？ 八通线， 八那个那叫什么来？那个 就是传媒大学啊？ 不，就是那边有一个村，也有一个村，什么村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比较垮的地名，不是这种就是金光闪闪的地名。 你说是梆子井是吗？ 对对对，就是类似这种。 对， 什么什么什么？对，再往那边什么的，反正都特别垮，再往那边名都特别垮，跟我们坡上村都有一拼。 我觉得包括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想到的是每次自己下地铁站会出的那个站的时候 啊、哦，是吧？ 你都会找到种种的那些每天相似的。 是， 又多少又有些许不太同的， 没错没错， 那些点出来， 对对对， 还挺有意思的一首歌。 对，大学生活嘛，就都差不了太多。 嗯， 虽然大家的那个地名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是跟女朋友上自习啊，然后跟女朋友吃饭啊，跟女朋友那个出去遛弯啊，跟女朋友，反正就是对，就是这么点事儿。 那是你，我们都在好好学习，我们都在自习室当中度过，对不对？ 那差不多，差不多，都差不多。 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第二张专辑《孙老师与失恋故事》。 是是是。 哎，这张专辑据说当时你们在做的时候是有参考万芳的那张专辑《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是，反正我当时是特别喜欢那张专辑。当时，因为我就是还是工作的时候，万芳当时的那个巡演，这张专辑的巡演是在我也是工作人员之一， 嗯， 所以我经常能在台下那个就是听啊，或者排彩排什么的，我都会在，所以就可能也是耳濡目染。 这张专辑当中的，因为第一张专辑几乎没有情歌， 还真是， 嗯，对，第一张专辑小， 就算是五点半的铃声跳开花，算是就是那种懵懵懂懂的，就是早恋的萌芽那种。 到了第二张专辑，完全的去做一张这样的全部情歌的一首专辑， 长大了 也挺难的吧？当时。 也还行，就是一旦这个就是肉麻的词儿写出来一句，后面就哗啦哗啦全都出来了。 感觉当时那状态也写不出来别的东西。 是是是，当时都特别丧，当时说话都没底气。对， 这也是每张做专辑的时候带给你们的一些东西，是吧？ 对，确实是，还是就是人们是在就是怎么说， 一个情境当中去， 对，性格塑造音乐，然后其实音乐反过来也在塑造性格，就是给你一些框框架架，给你一些指引和方向。对， 熟悉坡上村的人都知道，这个坡上村的几个成员生活当中都是非常阳光的一面， 对，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啊，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忧郁的气质所在。 葫芦娃， 但其实在做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是忧郁的。 有点忧郁，确实有点忧郁。 就我显得特别格格不入。 好哥，好哥稍微对，好哥小，好哥小 小。 忧郁的时候，包括是难过的时候，就需要换一种方式。 对对， 需要适当的歇一歇。 没错。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也是挺有意思的。 嗯嗯嗯， 就叫歇一歇。 对， 当时是跟常石磊合作的。 对对对， 然后石头也是一直每次见着我们都谢谢太好听了，然后我说哎呀那个不敢当不敢当， 我说上对我们说石头哥你多喝水 对对对是 多喝热水， 没有对也是我们一起算是把大家的 taste 都那个比较融合在一起吧，就可能我本来这首歌是一个挺阴郁的故事，其实有一个挺长的故事的，待会儿可以唱完了讲还是现在讲都行， 先唱吧， 好、 先让大家去感受，感受完以后看你们的感受对不对。 对， 也再度提醒大家除了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歇一歇来吧， 一二三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知道路边的那些猫，哪来的勇敢和傲娇，哪来的时间树立白荣，他说春天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歇一歇，哦，只是歇一歇就让风穿过宁静的原野，他说夏天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歇一歇，哦，只是歇一歇就让花儿去开遍整个世界，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说春天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歇一歇，哦，只是歇一歇就让风穿过宁静的原野，他说夏天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歇一歇，哦，只是歇一歇就让花儿改变整个世界，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最后一个时段的974 Live Show， 时间总是过去的非常非常的快，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表演时间了。再多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一起坐火车去看风景。故事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 在星光满天里启程是件好事，它让我看见你还没睡醒的样子。 在开始那一天，天色湛蓝，你手心出汗，起床的时间是几点？ 我想在五点半的铃声中跳舞开花，青草长大，绿树发芽。我想要唱着你的歌，看阳光挥洒。你醒来，说我们走吧。 时间还很早，五点半的铃声中跳舞开花，还不那么清醒的我们伸一个懒腰，需要做一些让我们能够快速清醒的事情。 我想在雪天里打个滚儿，雪洋洋洒洒，风不停地刮，在雪地里堆起了白雪和红绿草。 晴朗的一天，我们可以经历很多事情，见岳元帅，坐火车，到处走，再过一会儿写一写。晴朗的一天，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都化成音符，唱给自己听。 就让我看一片风景，看一夜春草地，让我期待心里里的雨轰然间。 有这么一支乐队，他们的歌声充满阳光，他们的世界很简单，很透明。他们是974 Live Show， 今晚跟随坡上村乐队主唱孙潇、吉他手于浩一起练练风尘。 那些一生而过的人啊，又在何方？此刻的夕阳在这脸上。 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了，高97.4次列车现在出发。 驶而过的列车，在清晨穿过群山巍峨，有快乐悲伤的歌，随即地传遍各个角落，孤独地探照灯火，让真的时光呼吸平和，覆盖一切的日落。天黑之后，人类群星在闪烁，一闪而过，离窗留住你年轻的样子，有日出颜色，一闪而过，汽笛声吓走山里游荡的恶鬼，有很多很多但愿桥都坚固， 隧道都光明。奔驰而过的列车，让珍贵时光丢失太多。奔驰而过的列车，那不朽的歌声慢慢淡忘了。一闪而过，玻璃窗留住你年轻的样子，有日出颜色。一闪而过，汽笛声下走山里游荡的恶鬼，有很多很多但愿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但愿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但愿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但愿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但愿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但愿桥都坚固，隧 但愿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这首《火车》当时也是读完了某一首诗之后， 是土耳其的一个诗人叫塔朗吉，然后他的一首诗，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该挥舞手巾呢？乘客都多少与我有亲，然后但愿桥都去吧，愿你一路平安，但愿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然后头两句是怎么说来着？哦，这么晚了去哪儿呢？什么什么明亮的汽笛，什么、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 你看 孤独的火车， 你看 瞧瞧 写的多好、哎、多好这写的。 当时读完这首诗之后的感触哈、嗯、 当时我记得是就是有时候读到这两句的时候会觉得就是那个叫什么鼻子发酸那种感觉，就是被暖着了，真是暖着了。就是反正唱了这么多遍，确实有点没法想到当时最开始那种原始的感动。可能当时也确实是比较脆弱，不像现在越活越不要脸，越活越那个就是厚脸皮那种。也是，但是想想就是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然后特别朴实的一个祝愿，然后也是希望人有叫什么？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吧。就是真正，如果你要是碰到什么情况的话，你想想好多这时候小时候就背的特别熟的诗词，你就会觉得也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感触。真是苏轼他老人家和塔朗吉他老人家都写太好了。 换一句鸡汤一点的话来说的话，桥和隧道其实都是我们每天走的路嘛。 是， 嗯，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第三张专辑了。98%的人听不见的声音， 特别矫情的一个名字。对， 那段时期是比较矫情的一段时期 啊，也矫情，确实也矫情，就是感觉自己是在一个病症好了，然后就得了另一个病。 这张专辑名听起来特别的特立独行，嗯、 是也没，其实也没有故意说犯葛的那么地葛的那个意思，但是就是意思是，可能这种音乐或者说就是自己大家自娱自乐的这种音乐，所谓独立音乐吧，就是。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境况，可能就是在 很自我的一些表达，不像好多音乐，它可能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是让你快乐的，然后这个东西是为了让你结婚的时候放的，然后这个歌是为了让你 party 的时候放的。就是你想，就石头有一个评语特别好， 嗯， 就说你说那我高兴的时候我听一首什么什么倍儿爽，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听一首那个叫什么给我一杯忘情水。那你说我什么时候应该听你们这样的歌呢？就可能是在晒了一下午太阳，然后正好又不饱不饿，然后正好有可能看了一个文艺点的电影。然后这种情况下可能这时候这个句话才能戳进你心里去，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就是一个自娱自乐然后这么一个。 所以其实第三章这么说的话其实是挺实验的，因为当时我们做过好长时间我们自己的那个内部的思想斗争，就是说这张专辑到底要不要做的再稍微的，因为我们平时自己的工作也都是幕后的音乐相关的这些东西 行业， 对，所以我们要不要用我们自己在业内积攒的这些技能啊， 告诉我们怎么才能火， 然后呢这些东西要做一点比较市场化的东西，然后后来孙潇特别， 其实如果你们想要做一首所谓的就世俗眼里当中能够火的一首歌曲是能够做得出来的，是不是 比如像某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不忘的歌、 其实还行，没有那么想做出来就能做出来， 是是是， 不然的话那我们就 我们早就挣钱，我们现在建国门买两套房子啊， 对，就是还说回来，就是第三张专辑其实就后来就也不能说妥协了，就后来就是想开了，突然一下想开就算了吧，真的就像专辑名一样就是无所谓了， 你听得见 就是 听得见， 很私人的，真的是很私人化的， 听得见听，听不见拜拜 但这个决定是很有勇气的，当时这张专辑是你做主导的， 嗯，对 对， 反正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是的， 力排众议，跟大家天天打架， 嗯，力排众议， 是是是， 对， 但是其实有好多歌里也是有，像键盘手啊、鼓手他们，当时贝斯手都有一些很多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和创意进去， 嗯， 还是集体工作的一张专辑。对， 但是一晃，你说第三张专辑过去之后，好像又没有什么消息了。 是 新歌就好像就很少很少很少了， 那啊，后边还有两首 两年的时间，哎， 说的官方 一 点， 我们差不多一年多一点吧，因为是那张专辑应该16年很底，十二月大概发的，能勉强算17年， 嗯嗯嗯，之后在去年的时候先说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鹿晗的时差， 哦，是是是， 对， 后来你们有个自己的版本， 嗯， 对，这是因为有一个就是计划吧，就是让所不同的音乐人去翻唱这首歌，然后也算是一个，就是 当时是你们自己选的这首歌， 嗯，就不只有一首歌可选， 哎，这是鹿晗的一个活动，他自己想的一个 对, 对, 对, 对, 对 一个计划，就是他出了这一首歌以后，他想邀请不同的音乐人， 哎， 然后呢对这首歌做他们自己理解里边的不一样的 改编 版本， 嗯， 然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最正常的。就是在那张专辑里边真的我们看起来算是最正常的了吧， 是是是，就是 对一个我们的风格， 好，鹿晗那首时差很多人都很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就是坡上村自己这个版本他们理解的这首歌曲的这个版本， 对， 嗯， 对对对， 哎，我可能会咳嗽哈，不好意思， 好哥们你先拿琴有时候就是我们办公室，然后有的同事，然后铃声就是这首，然后我就很激动，我说：“哎，我们歌哦，不是不是， 来吧。” 收到你的电话，没想到多年后我们再联络。你说 How have you been？ 一句问候就扰乱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诉说，我们的生活都已变化太多，那些炎热了我们的回忆，随着电话铃声响起。收到你的电话，没想到多年后我们再联络。你说 How have you been？ 一句问候就扰乱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诉说。 我们的生活都已变化太多，那些炎热的我们的回忆随着电话铃声响起。我的双脚像在地上陷入了有你的那个景象。 Never let you fall, I'm always on call, 对你不会变得沉默，放不下对你的牵挂，心隔着太平洋的时差。我会奔向你，当你需要我， I'm always on call。很多瞬间期待那个相思，毕竟转身就会是你。现在的你喝醉时还会不会流泪？午夜梦醒你会打给谁？人生早从哪里开始诉说？我们的生活都已变化太多，那些炎热了我们的回忆随着电话铃声响起。我的双脚像在地上陷入了有你的那个景象。 Never let you fall, I'm always on call, 对你不会变得沉默，放不下对你的牵挂，陷入了太平洋的时差。我会奔向你，当你需要我， I'm always on call。睡的那些夜晚 Got me go down No, I can put a phone down, no Got me go down I don't believe 我们的故事 But I'm always on call Got me go down 你是我的命中注定 I'm always on call 放不下对你的牵挂整个这太平洋的时差，我会奔向你，当你需要我 I'm always on call。 Hey， 非常不一样版本的时差， 还挺不一样的。对， 嗯， 有一个里面有一个贝斯 solo， 对， 浩哥当时编了好多贝斯，当时在里面，他最喜欢的贝斯， 对对对，我圆了我一个贝斯手的梦想， 还是自己弹的啊， 对，还是。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跟这个录音室版本当中的歌曲还是不一样的， 挺不一样的。现在主要是件儿少了两个不重要的人呢， 对 两个不太重要，但是也挺重要的人。对， 在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之后呢，好像很多人开始喜欢说这么一句话：哦、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电影挺好看的。 对，时间呢过得。去的很快，我们今天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了，就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 就算他一走了。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没有听够的话，这种念念不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很有必要的。 对对对，那这就正好，浩哥，咱们就可以，因为这首歌也是我们前贝斯手的一个告别之作， 一作， 也 太狠啊， 也算是就是可能更偏流行吧。所以说明我们在，如果我们想稍微那个流行一点的话，也是只要不让我写就可以，就是可以写出一些相对来说就是受众会更广的这么一首歌吧。 当时也说这首歌曲是送别之歌啊。 对对对，李卓也是有叫有感而发，而且也是就是面怎么说，想表达的东西很清晰吧。 嗯， 对， 来现场弹唱这首念念不忘吧。 好， 这是一首没有前奏的歌。 没有。 我想起你，你不会想不起，未完的旋律还遗留在那里，偶尔也会忘，偶尔又刻骨铭心，所以想说的话流淌在心里。去过的地方有过去的你，看过的人和看不完的风景，只高兴着分别，轻描淡写却清晰，请在下个旅途找你我的回忆。尽管没说再见，我站在这窗前 竟想不起你的脸，无论多的遇见，而最想说的话语却还在排列。忽然落叶一片，轻轻地叫醒我，明天的路还遥远，想念化作信念，乘风破浪的你还在我身边。你叫我吗？我听得见，每时每刻想在你身边。你在哪儿啊？我睁开眼却看不见，尽管没说再见，我站在车窗前，竟想不起你的脸。时光飞逝万千，而多年之后的你并没有走远。既然说了再见，可你的话语间全是我们的画面，无论何时何地，远在天边的我又回到你面前啊。 很好听的念念不忘，如果你对于坡上村的好听的歌曲念念不忘的话，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软件都可以去听他们的歌曲哈。 是的， 今年会有什么样的动态吗？ 今年咱们商量商量， 商量 完事我们俩商量商量。对， 很随性了你们。 然后但是有一个，比如人民大学的有一个歌影年华，我们年年都参加，然后今年好像我们又要去。 嗯， 我们应该是参加那个活动最多的人吧，应该都有七八次，快十次了。从我们组建开始， 可以见到很多很多的粉丝， 也没有好多好多粉丝，就可能好多好多同时在大学里也是做音乐的，年轻人吧，跟我们一样的。对，四月十四，大家可以去人大找我们玩。 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今天坡上村当中的孙潇和于浩做客九七四大秀，谢 谢 谢 谢谢谢，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下周同一时间九七四大秀我们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歌曲，莫文蔚的《头号粉丝》。 冰块在琵琶融化，就像飘楼，你忽然的扬起了眉头。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的你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的你真的很好。野火烧不尽的草垛遍地角，就是看不够没借口，然后默契刚刚好的像慢镜头，你忽然的向我回过